继续我他周报，我系杰达， 我系末日。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跟住我哋都系啲手机游戏相关噶啦。其实就并不意外啊，件事咁就我哋都其实隔几耐冇提到嘅原神。 近排冇乜新嘢出啦，连广告都唔见佢啦。以前有一段时间好多广告，近排都好似冇广告啦。 唔需要再打广告啦，今次咧就系原神入边有七神，我唔识噶，我睇资料读嘅啫，都系佢有七个神咁咧，佢而家出咗三个角色，入边系两男一女嘅，但系问题就系咧，跟住落嚟剩翻嗰啲全部都系女性嚟噶啦，咁就两男五女， 有咩问题啊？ 作为一个都叫做系做过游戏嘅人，我只能讲呢个比例已经好有良心噶啦，即系 FGO 咁多年嚟泳装活动啊，未有个泳装男角啊，剩最多俾零依你咋，仲好讲。 因为啲人成日都话我要男角，我要男角，我要咩男角，我要咩男角，但系到你个扭蛋池一开，啲人就唔捻抽噶啦。即系呢个真系好捻现实嘅问题啊！因为美少女男人就系由八岁去到八十岁都系中意美少女，咁但系女人咧都系中意美少女。 系啦， 咁嘅情况下，你唔可能出咗啲男人唔会抽个仔噶嘛？除非你个仔真系好捻型啦，另一回事啦。 唔系，即系我讲就系 FGO 咁样，佢啲人成日攞村正做例，村正奥白龙做例子，系佢两个特别好抽，但系得个两个啫嘛，其他个食男个你唔抽啦，屌！ 系啊，所以数目上啦，佢用呢个比例咧，我觉得系合适的，真系觉得系合适噶。即系你完全全女，你干脆叫佢全女神，其实啲嘢可能冇咁火啊。你咁样五二比咁样，明显地失衡。咁三四又话个三个一出相关角色，一定个营收跌捻到扑喺度，边个买单先？即系我企翻喺开发嘅立场睇，就系、是、你班友仔讲到对啲仔咁捻有爱啊，又唔见你抽， 唔算咯。 咁啊，呢个唔关系咪原神事啊？即系 over all 咁讲嘅，有人屌，甚至最骑呢就系、是、我唔知今日佢近期咧冇机打咧女气重啊，即系就开始烧到佢咧男女性别对立起嚟啦，咁就如何那样咁嘅。其实原神咧就唔捻同你讲呢啲嘢，佢同你讲钱嘅啫。 嗯， 即系讲钱就系讲紧出女就有多钱赚，出仔就冇人抽， 正常咯， 就咁简单。血淋淋嘅例子啊，揸到佢哋官方会唔会公布数据出嚟咧？但我肯定地话你听，全世界都系这么一回事，女人就系好卖，即系呢个你冇得讲嘅。咁啊，所以我提一提啦，我其实我想顺便讲呢一单嘢，所以先提呢单嘢嘅啫。 好啦，跟住讲下一单， 都系啊米哈游嘅咁啦， 跟住同佢同 B 站恩怨情仇啦。 我哋上一次就提过啦，呢个腾讯走去告抖音啊嘛。咁今次咧就唔知系有样学样啊，定系顺便开拖咁啊？有人喺个法庭资料度抄到佢走去告抖音，全部都系侵害著作权相关嘅。但系因为我哋录音为止都未开庭审讯，系9月17号先开庭，咁唔清楚入边内容。佢之后佢只系好少上嘅资料嘅啫。咁告嘅对方就系上海呼吁即系边集啦，因为未上庭，未有公开资料，但系相信亦都同之前抖音嗰单嘢系一样嘅，就系、是、游戏内容我要你下架你唔下架，应该系相同嘅情况。咁一样嘅情况啦，就系两个就一路都有牙齿印噶啦，传咗好捻耐噶啦。两间公司应该系话米哈游其实又系嗰啲咧，全世界得罪晒嗰啲嚟噶啦。咁就亦都有眼红嘅成分啦。Bilibili 自己有做 game 噶嘛，咁然后对方咁样一直完成咁样爆红，咁啊其实崩坏心都好红噶啦。两边都唔妥对方，咁啊而家咁有机会咪咬你一口咯。咁因为9月17号上庭，应该就唔系近期嘅事嚟嘅，应该同腾讯嘅单嘢冇关嘅。但系腾讯嘅一日相关，有我哋又有后续，我哋继续食花生。即系无论系米哈游告 Bilibili 又好，定系抖音走去告腾讯都好啦，字字跳动啊！真系我哋作为花生友，纯粹睇佢狗咬狗一嘴毛嘅啫，几捻难睇都有。咁啊，之前告完啦，咁啊，腾讯仲要插多脚噶，其实咁啊，走去话佢，其实我哋成日讲啦，抖音降智啊，作品低劣啊，偷后台用户资料啊嗰啲嘢，我谂紧。腾讯你有资格话人偷后台资料？你好意思讲嘅？即系你唔讲冇人提，即系大家都咁污糟邋遢噶啦。咁啊，结果咧，抖音嘅副总裁咧就走去实名举报，因为实名举报即系有名噶啦。咁大家要知道佢系字节跳动嘅副总裁，其实字节跳动定系抖音嘅，总之佢哋啲副总啦吓。咁啊，走去举报腾讯官僚贪污腐败之如此类。咁啊，咁紧，你哋班友仔做 game 的啦吓。即系而家已经系唔难听讲，系死到临头啦，仲喺度狗咬狗咁样，真系啊！我只能讲中国人真系冇捻得救噶啦，喺度两边喺度互片，咁然后就不过呢个压后少少先讲啊，我要再开新战线，轮到网易啦。 嗱，补充嗱，关于 B 站，我讲一下一单嘢，其实系几好笑嘅，就系、是、大家知道啦 ，Love Live Superstar 就喺 B 站嘅就买咗部棉花买咗版权嘅，咁就而家先审后播嘅政策之下拖到。呢、这个呢两个礼拜先至上架， 咁重点就係中文，知啦，而家左右 B 站嘅名都有中文名㗎嘛，你唔係佢用英文名㗎嘛。 係唔允许用英文名㗎。 係呢佢嘅中文名就係爱与演唱会超级明星。 嗯 ,ok 啦吓。 OK 啦， 唔系爱干已经算系咁。 想吐槽，但系唔知点样吐槽好感觉。但我而家收货嘅，起码我觉得唔会太离谱，唔会明星学生妹。 好中国 feel 咯， 好过明星学生妹好多啦。 即系未去到明日之后中国版咁大镬，但系 I Will 博嘅程度咯。即系 总之有啦，有一上算好 啦。咁啊呢单嘢之前先生有播，所以拖我哋之前都睇过啦。咁就如果有兴趣啊，翻去听咯。我都唔记得几耐之前讲噶啦，嗰单。 总之我就讲下呢个好有趣嘅名啫。好， 好啦，下头。咁我哋要开新战线，腾讯又烧过啦，抖音又烧过啦 ，Bilibili 又烧过啦，米哈游又提过啦，我哋系时候讲下网易啦啩。虽然喺大陆就未有问题，因为呢档系跪得最卵彻底嘅，咁但系咧佢就已经系跪一次底一制，咁啊俾人捉咗出嚟。近期啱啱开 game《哈利波特》授权手机游戏，而家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其实都唔系好出奇噶啦。中国系好中意走去买外国嘅版权授权，然后自己完全系自己出嘅游戏出嚟。咁好多人都睇住作品嘅份上就周围玩，然后舐晒嘢嘅。咁今次就其实都唔系好多人摆咩料啊，不过系佢个敏感词就有啲，即系有少少意见害我老实。咩台独啊、习近平啊嗰啲嘢咧，就大家你一预捻咗噶啦。 我预咗噶啦，有你先奇怪。 系啦，跟住有人发现其中一个敏感词系香港人，即系你作为香港人啦，你系唔可以叫香港人嘅。 你只有有香港脚。 即虽然我唔知你点解你会走去玩网易嘅游戏啊，我提咗好多次噶啦，先唔讲我你唔好玩中国游戏，如果你非得要玩中国游戏不可嘅话，你都唔好搞网易嘅嘢。我对网易从来冇任何一句好说话，你见我对米哈游，我对腾讯，甚至 Bilibili 都好啦，我偶不尔都会同佢讲翻两句说话，唔系我真系从来冇帮佢讲过好说话。嗱，唔关尔摩多事啊，唔关 Diablo 尔摩多事，即系佢向来个袋都咁卵臭噶啦，系中国人都得佢个袋臭嘅。即系你睇咗《哈利波特》嘅份数，你就走去中国去，我只能讲你点啊？你玩社区定位嗰只手机 game 都算啦，即系社区混合嗰只咪算咯。你真系要想玩《哈利波特》game， 即系好玩唔玩走去玩网易，即系佢而家连你话你系香港人都唔得，即系 OK 啊，非常之网易啊！我系要系都要点都要多过两嘢噶啦，咁啊，跟住落嚟都系类似嘅消息，不过件事本身咧好正常嘅，老老实实，我觉得系正常，佢唔正常嘅，我哋重新讲好一次啦，因为我叫得末日幽灵，一定会提 MTG 噶啦，就系呢个昆特牌喺出大陆版啦，咁入边嘅配图咁就肯定就会俾人和谐，大家都估得到噶啦，咁啊和谐原因都系同我好多年前讲 MTG 嘅原因都差唔多啦，无非就系血腥暴力、宗教鬼怪呢类要素喺度噶啦。但入面其中一张图呢我就觉得好可爱。即係呢佢有啲攞短剑啦去刉对方，又或者係奶匕首啊。 奶好有型嗰啲呢。 係啊，即係嗰啲呢把匕首上面涂满毒嗰啲。我似呢个搞笑镜版啦，但 係。越嚟差咗。 咁但係无论係短剑又好匕首都好啦，变咗个汤匙。呢个仲唔够镜。即係 嗱好 似。有、啊、 我第一次睇呢张图嘅时候第一个反应就係、是、有咩奇怪啫，咁 John Wick 就仲可以用支笔嚟杀人啦。 唔系，点解咧？就系、是、有 friend 同我讲咗一句嘢，汤匙杀人魔嘅梦魇又翻翻嚟，我先记得系、哦、当年呢个古早年代嘅咪咪嚟噶啦。你打汤匙杀人魔，你可以搵翻段片噶啦，即系用恐怖片嘅 trailer 嗰种形容佢不断咁讲嘅就系咩啦？有个杀人魔就系咁，佢就会追住个人嚟杀嘅，而追个方法就系咁攞个汤匙，真系敲你个头，敲到你死为止，仲惨过指甲钳锯颈啊，大佬！即系好捻，即系回忆翻呢单嘢，真系好捻好笑。咁啊，当然啦，仲有啲咩空气剑啊，嗰类就嗰类就正常好捻多啦吓。但系突然间企翻系有个咁远古久远嘅咪咪喺度，所以我先提呢单嘢嘅啫。咁啊，不过就既然提开和谐，咁啊提单其实本来唔想讲嘅和谐新闻。第一就系、是包含叻他，所以唔会见到图嘅。你想俾人叻他，你自己去搜寻啦。呢、这个《鬼灭之刃》嘅漫画版。喺中国代理啦，咁啊，其实大家都估得到啦，肯定会和谐噶啦，因为其实《鬼灭之刃》嘅，尤其是漫画啦，啲血啊嗰类嘢系唔能同你客气噶嘛。 我系完全唔明呢套嘢点解会俾细路仔睇咯，到而家我都系唔明嘅，但佢好多细路仔睇咯。 理论上少年针系俾少年睇嘅，不过啲细路仔系睇咁解啫。 但系日本学细路仔超红噶嘛，啲家长我系完全唔明就系点解家长会觉得呢套嘢应该俾细路仔睇嘅咧？你家长你而家食错咩嘢咧？ 系咯，你睇第一话已经知唔可能系俾细路仔睇噶啦，不过算啦吓。咁总之就系佢个大陆版咁就俾人和谐咗，咁啊系和谐到系成个角色唔捻见咗。有冇跟？即系如果你净系睇中国版嘅话，系咪阿富奸上咗身咧？ 本来因为佢系 close up， 系一个头跌咗落嚟，我唔讲太仔细啦，如果唔系会嚟睇咗你哋噶啦。咁系 close up 嚟嘅啫嘛。咁问题就系佢成个系唔见咗，即系佢唔系整唔见咗啲血啊，或者系点啊？我谂话佢谂唔到点样可以和谐咗呢件事，咁啊直情成件嘢唔见咗。咁啊，唉，我都只能讲，诶，你捻害噶啦。咁啊，顺便睇一睇嘅啫，其实真系冇乜，冇咁大不了。通常运转啊，大陆嘅。咁啊，嗰度鬼灭，我哋翻去离翻开去啊，因为鬼灭相关。 顺便上应该讲就其实系跟进嘅，就之前都讲过啦。即家长炒下拆系话鬼灭动画第二期电视版咧， 游国篇 就话游国呢两个字系咪应该俾细路仔知道？我点样同细路仔解释游国系咩嘢咧？咁结果就将摆日星期日23点播，即系搞夜深夜动画啦，变咗。当啲家长诈认话游国即系咁啦，古代风月场所啦，呢、这个字唔应该俾细路仔知嘅时候。所有人都赞人就系、是，所有人都拗晒头就系、是，呢套有更多唔应该俾细路仔知道嘅嘢，你都俾佢睇啦。你而家先介意游国呢两个字？ 咪系咯， 你脑袋摆喺咩地方啊？冲落马桶啊！ 而且入边都其实唔系啲咩色情啊相关嘢，虽然漫画版尤其是漫画版入边，你偶不尔都会见到啲好露出嘅女体嘅， 有啦呢啲针嚟啊嘛。 但系少年漫画程度咯， 就咯针咪同埋针，你想佢嘢啫？你估佢又唔系阿之前赖老师，你想佢点啫？ 未啊！我有乜咁大不了，老老实实即系， 反正佢话都唔实用噶啦， 即系实用你先惊啊，大佬。 就咯， 咁啊，顺便提一提啊，即系咁就好啦。咁我哋翻翻嚟继续我哋北方邻国相关嘅嘢啦。咁我哋跟进啦吓，因为我哋上一集系星期六嘅朝头早录嘅，所以呢件事就啱啱好过咗成个礼拜。因为当日夜晚，今次我唔敢讲咩风水老师啊，你十年八年呢对老土嘢啦，因为全世界都肯肯定已经讲紧咗噶啦。D D O S 问 预忍咗濑嘢嘅。 系啊，就系、是、我哋之前讲啦，中国就咁未成年玩家玩游戏，咁啊限佢哋星期五六日夜晚8点到9点先可以玩啊嘛。咁我哋晨早讲捻咗啦，因为任何一个判断正常嘅人都会估得到，你就算唔打机你都估到噶啦。我呢段时间肯定会成扎细路仔涌入嚟噶嘛。我哋之前讲咗啦，咁今次就如大家所料咯。结果咧就系搞到包括但不限于王者荣耀嘅 server 就喺八点开始就俾人响到冧 Q 咗。好正常谂喎，咁成扎细路仔净系可以嗰个时候打，唔通嗰个时候佢唔去打，冇可能噶嘛。咁啊冧个机，大家意料之中嘅事啦。而最讽刺嘅系咩咧？佢紧急维修啦，维修到去8:58开翻 server， 即系咧，你迟多少少咧都冇咁讽刺，真系。即系之前已经讲紧啦，星期五嗰阵时就系开 game 更新，我唔知点解啊，佢可能佢调唔切定系乜嘢啦。你唔可以做完更新之后先做 login 认证嘅咩？即系你做呢个动作嘅话，最少我哋唔会俾 login 卡住咗。所以呢啲嘢就关你当初点样设计事嘅，可能比较麻烦啲要改嘅话，跟住 DDoS 咁啊，你都预谂咗会俾人 DDoS 噶啦。即系你系唔在乎啊，定系谂唔到方法咧？你咁捻大个腾讯， 同埋有一样就系、是、你即系搞呢个政策，你预谂咗一唔系都已经唔系叫 DDoS， 纯粹讲就咩大塞车。 系啊，其实唔系 DDoS， 因为每一个都系玩家嚟噶。 大塞车纯粹大塞车啫嘛。 系啊，塞到爆，但系个效果就好似 DDoS 咗佢咯。但系有人就话，会唔会系啲僆仔？我冇谂得玩，你哋都唔谂仔仔仔玩。咁你谂多咗啦，佢哋唔会拣呢个时间点咯，梗系会拣之外嘅时间点。如果真系要咁做嘅话，系咪先？即系冇理由搞自己噶嘛？定系佢已经系放弃咗唔打机啦？我哋冇得打机，你哋都唔谂仔仔打，系咪有啲咩人咧？我相信系有嘅，其实。我相信会有啲咁嘅谂法嘅，尤其是 谂丑 未成年人又会打机嘅系咩啊？中二病咯。我唔系想佢哋系物理上系中意啊，物理上系嗰个年纪啊，咁啊就系中意病好发年纪，佢哋要同你揽炒有冇咁得奇啫？你以为揽炒我哋香港专利啊？真系咁啊，然后就大家都估得到噶啦。另一个毫不意外嘅事就系、是、你有樽能界，我有个长梯噶啦。我哋之前讲过嘅，咁啊又可以借账号又好，借身份证又好，如何那样啦吓？因为唔系只只 game 都会有嗰个咩零点巡航去刷脸认证，亦都唔一定系咁仔细嘅，佢做唔到话分辨到影片同埋真人。我哋之前技术上讲过啦，呢度唔会讲。咁总之就系会下下对策，咁佢就系有人会借账号啊，睇人哋嘅账号，咁咧就有人出租游戏账号啦，而且个价钱都几金下，老老实实，我见到系几十蚊一个钟噶，借个账号俾你十几到几十蚊一个钟头。炸撚死你啊！啲啊啲啊成咁啊！結果咧就係騰訊走去起訴嗰啲平台，因為你簽撚咗個賣身契入邊有講到明嘅，你個帳號只能貨你用嘅啫，你唔可以俾其他人。呢、這個就算唔係實名認證嘅地方，都係咁樣講緊噶啦。個遊戲只能俾你用，個遊戲帳號只能俾你用噶嘛。即係其實好多啲咩會員啊嗰類嘢都係一樣噶啦。 咁所以佢起诉系非常之合理嘅事，亦都好正常嘅事啦。如果佢唔做呢啲嘢，阵间啲党媒真系喂，你放任呢啲人去搞，你知共产党管唔到啲平台，就走去管你个游戏公司本身噶啦。 嗯， 腾讯亦都自己识做啦，老老实实，你唔做嘢嘅话咧，就俾人做嘢噶啦。咁唔止嘅，咁佢就有个趣闻啦，嗰个叫做唔可以叫做咩好大不了嘅事。咁佢租账号又好，即系租可能你仲可以冚个出租平台啊，但系你将个账号俾交俾其他人去玩，你系好难管得到噶嘛。尤其是如果个人喺隔篱咧，佢可以帮你做个认证嘅话，咁就系咩事呢？因为中国嘅身份证号码系可以睇到个年龄噶嘛，你可以睇个身份证号码，知道佢系几时出世嘅，甚至喺边度出世都睇到嘅。咁发现其中一个账号个登记个身份证系今年60岁嘅老人。咁入边走去玩王者荣，应该系王者荣耀，唔肯定，应该系啦吓。 边个话佢唔可以玩王者荣耀噶？ 而且仲系好似连续 N 杀，总之个成绩非常之劲。咁啊，怀疑佢系转借账号俾其他人，所以就 ban 咗个 account。我谂紧吓，你知唔知台湾有队60岁以上嘅电竞队啊？好似系玩魔兽噶，我冇记错嘅话，佢哋每一个人都可以赢你啦，即系有乜咁出奇啫？老老实实。啊，当然亦都可能真系借嘅，咁只不过系佢个 ban account 个理由嘅六十岁啫嘛，老老实实，即系如果系八九十岁咁，我可能会比较相信嘅。六十岁嘅老人识打机有乜唔出奇啊？而家咩世代啊？真系你讲当年30岁接触当年嘅红白机，而家咪60岁咯，系咪先？ 嗯， 啲几咁即系先讲，我哋只系挑咗其中一小部分嘅戆鸠嘢咗出嚟讲嘅啫，即系呢个礼拜我系俾呢类咁嘅狗屎垃圾轰炸嘅。 系戆居， 一件戆鸠过一件，所以我哋要讲翻啲前瞻性少少嘅嘢咯。好啦，咁我唔俾打机啦。OK， 我睇人打机得啦啩。中共同你讲，梗系唔捻俾啦，傻仔。咩事呢？就中宣部、约谈、网易同腾讯，即系两大游戏巨头啦。唔单止管佢游戏本身，佢就管埋游戏直播。嗱，今次其实系相连嘅警察嚟嘅，但系就唔系净系未成年嘅人会濑嘢啦。呢啲前边嗰阵时仲喺度笑紧啊，还好过成年了嗰啲白卵痴咧，而家系轮到你啦。咁你有乜嘢都会上网睇下人打机噶啦，即系就算你冇睇开直播，咁有时你卡关，你都可能会搵上网搵攻略啊嗰类嘢噶嘛。佢而家开始要管你游戏直播了，咁就唔管你年龄噶咯，即系任何人都可以睇到你游戏直播噶嘛。咁佢连呢啲嘢都要开始要管啦。我只能讲毫不意外抵撚死，咁但係关唔关之前腾讯真係要求下架呢？可能相关啦，其实就係佢唔係真係纯粹想报仇，而係俾人约谈咗，即係俾共产党真係要求喂喂你管下你啲嘢喎，咁佢唯有有咗要求嗰啲影音平台喂大佬中宣部管到嚟啦大佬，我唔该下架啲嘢，我唔撚想俾人搞，咁但係对方就肯定你嘅事都过我撚事，即係之前嗰啲牙齿印同你都未同你计完。可能是这样，这些我个人脑补你的啫。结果就是现在就连个游戏直播都开始要管了。咁第一次是管未成年人的 kick card 嘢啦。咁呢个亦都是因为那类直播平台是实名的嘛。啲嗰啲咩之前咩娘炮啊嗰啲嘢，嗰啲相关嗰啲娱乐圈嗰啲嘢啊，嗰啲鬼规矩都有。 重振雄风文，重振雄风夹大夹名㗎嘛。 我撚搞到爆嘅嘢嚟嘅呢啲真係。同埋再草前少少讲啊，管制货金啊嗰类嘢乜乜乜七七，即系明星代言啊嗰啲嘢，喂，人之常情嘅嘢嚟噶，真系咁样去搞，真系我只能讲，但佢哋可怜都有少少唔抵可怜，我都唔知可怜佢哋唔可怜佢好啦，老老实，我呢样嘢我都好疑惑吓，即系我都好乱吓，我都唔知应该系可怜佢哋定唔可怜佢哋好。OK， 咁啊，仲有一样嘅就同直播有少少相关啦吓，就系、是、电竞产业。咁佢就话未成年唔准打机啊嘛，即系唔同香港，香港咧系18岁以上先可以睇咸湿片，大家知啦。咁但系16岁以上你就可以做爱噶咯。咁你16岁以上、18岁以下呢两年期间你要做爱点算先？系咪要无捻住对眼嚟做爱先得？即系呢个我哋讲咗好多年嘅 gag 嚟噶嘛。咁 解决方法蒙住对方只眼，你搏佢蒙佢只眼，即系咁就系你搞十六岁以上、十六岁以上、18岁以下嘅，蒙住佢只眼得咯，蒙眼皮嘛。 咁如果两个都唔够称，咁点算啊？两个斗蒙眼皮，盲人皮， 一定唔得，啲干部唔得，啲干部一定过18岁嘅。 哦 ，OK， 你讲呢方面啊 ，OK， 即系唔讲笑啦，讲翻， 冇再讲俾人着谈我哋会。 我哋 YouTube 就肯定俾人黄标啦，如果有黄标的话，其实冇嘅，因为我哋冇盈利。好啦，咁佢就讲，咁佢所以咧，佢就话，哦，咁你哋未成年人唔准打机，唔系完全唔准嘅，但系基本上系唔俾咁滞啦吓。咁电竞嗰啲点算啊？因为其实电竞选手黄金期系16岁，即系因为身体反应问题。咁啲人点算？ 唔准，即系佢系唔会管你点样算嘅，即系佢系唔会管你所谓持份者点样搞啊，你个电影产业会俾人怼冧啊，从此你就唔使旨意同外国嘅人去比赛啊，之如此类，佢唔管你咁捻多，同你一刀拆就系18岁以后先可以参加电竞比赛，直接就系连一个钟头都唔俾你啦，即系理论上。你是可以只是在个一个钟后面去练习然后去赢到人哋。如果你有咁天赋异禀嘅话，当然呢啲系实际上不存在㗎啦。咁但系呢佢就觉得唔好烦，我直接转唔俾你玩。而且咁嘅情况下，如果你要成一年你先可以开始打机的话呢，你系唔撚使旨意去赢咗全世界㗎啦。即系中国队从此你就可以收撚晒皮㗎啦。除咁样又管多样嘢，即系讲緊啲比较大少少嘅都已经讲完啦，啲纯粹狗屎垃圾嗰啲我点你叫我点样讲啊。好啦，咁啊，最后仲要讲翻单电竞相关嘅，真系好捻矛盾啊！呢啲嘢，即系虽然呢个就唔完全关中国事嘅。咁啊，2022年嘅亚运就喺杭州搞啦。咁我哋都之前提过啦，上一次18年嘅亚运就已经讲紧电竞列入咗呢个表演项目噶嘛。咁2022年嘅亚运咧就列入咗正式项目。嗱，从上一次其实同中国真系唔太关系嘅，即系呢个决定同中国冇乜关系嘅。呢、这个决定主要系亚运嗰啲筹备嗰啲决定嘅。咁今次呢就有八个正式项目嚟，即係可以攞亚运金牌啦。咁不久前嘅奥运都有滑板金牌啦。咁亚运因为比较小，所以佢其实唔敢玩嘅，我哋之前讲过㗎啦。咁今次就公布咗八隻正式比赛项目。咁得八隻咁多，我唔介意读晒出嚟啦。毫不意外，王者荣耀啦， Dota 啦，呢个炉石战记啦， LOL 啦， PUBG 啦， Street Fighter 啦， FIFA 啦。最奇怪就系梦三国二。 啊你 老老实实，我睇呢个新闻之前，我直情系唔识呢只 game， 完捻全唔知系咩嚟。 你都未识，你都唔识， 系真系唔识咩嚟？唔系完全冇人玩嘅，但系如果同啱啱 up 嗰一扎相比，你系咪觉得系咪啱啱嗰七只完全格格不入噶？个程度系差咗好捻老捻远，即系前面 up 嘅任何一只，最多就系 Street Fighter 俾人话老土嘅啫，都系老土啫。拍住都系俾人话过气，但系都毕竟系最少系红极一时，全世界都识嘅游戏嚟噶嘛。咁但系你插啲咁嘅嘢落去，我唔知系咪有啲咩利益关系，定系主场因素？ 奥运主场加啲在地嘅嘢， 主办城市有部分嘅决定权或者有啲影响力噶嘛？系咪佢话强力要求佢加落去咧？我唔肯定啊。咁总之就有佢有八个咁嘅正式项目嚟啊，即系真系会攞到金牌，会上颁奖台，系入咗亚运嘅官方记录噶。其实都算是一件好事嚟啊！不过呢你谂下就系主场之利，你都系唔捻使支打啦。你可能输挥动阿拉塔，卢石都得，卢石都得，因为卢石系卡牌嚟嘅。咁其他咧就咁你可以收晒皮噶啦。你 DOTA 类嗰啲嘢咧，全部都系讲反应速度噶嘛。你啲后生嘅全捻部唔使玩，而且重要件事系2022年嘅事，即是话之前连开嘅站会有一年嘅空白期。要么就系老人，即系18岁以上嘅老将。要么就系练习不足嘅少将，两个你都系出去都系同行困，你都系扑街噶啦。咁啊，喺呢个时候两者同时公布，我觉得真系非常之 搞笑， 非常之讽刺咯。吓咁样，好啦，咁啊，咁个礼拜都差唔多啦，即系中国新闻又点而多，所以搞成段嘢好 Q 长啊。咁啊，所以要分两节，唔紧要啦吓，我哋应该连续几个礼拜分两节啦，屌乸死！ 不过再下次要尽量塞缩啲唔重要嘅嘢噶啦。 咁啊，好啦。 好，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